656-656-1566。 北京时间23:00。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得宠的妃子很多，但若论情况之离奇，谁也比不过大明王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宠妃万贞儿。她4岁入宫，土木堡之变时受孙太后之命，保育2岁的皇太子朱见深。她比朱见深大17岁，却拥有着皇帝毕生的宠爱，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世即被封为皇贵妃的人物，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死后有谥号的妃子。然而由于某些原因，她长期遭人误解诽谤，没能以美名流传后世。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大明万妃传，讲述万贵妃的真实传奇故事。 上回我们讲到，在英宗一众子女中，由于长时间的分别，朱见深与英宗最为生疏，情分最浅，朱见深的太子位也并非不可动摇。 冬去春来，不知不觉，皇太子一天天正在长大，与万贞儿每日生活倒也循规蹈矩。每日天蒙蒙亮，万贞儿便将太子唤起，准备停当，便出宫前往文华殿。太子读书时，万贞儿便在左春坊做些刺绣女工，静静等待。中午回东宫用膳，膳后招呼太子小憩片刻，起身后太子便是要温习所学。自回宫读书后，太子音乐绘画天赋开始显现，在清明宫中专有一间琴室，不时由宫中有几位琴艺超群的中官教太子弹奏。此外，万贞儿在位于文华殿后侧面的小院落内，为太子选中了一间清净宫室，辟为画室。太子命人将他所喜爱的宫中所藏历代名家画作搬到这里供他观摩。面对古代大师神来之笔，太子不时沉浸其中，万贞儿则默默地陪伴在侧。殿内殿外一片宁静，任由太子独自神驰思忱。天顺2年初夏，这日午后，文华殿太子画室内的景象便犹如一幅精美的画作。在这幅画中，宫外光线透过双胶方格窗棂，幻纱般柔和地照入宫室之内。仔细观看图画昏暗背景之处，一些物件显现，一张雕花映木大画案，案上深色明艳数方，有叠落的历代名家法帖，笔架上有各式 从大到小画笔悬挂，青花龙纹大缸中插满了画轴，与昏暗背景相对比，前面有三处被窗外射入的光线照亮，这三处分别是一物、二人。物是一幅宋代临摹唐代张轩《虢国夫人游春图》的横幅大作，人是皇太子与万贞儿。《虢国夫人游春图》悬挂在少年太子面前，虽然年代久远的宫卷已成黄色，但是画中八纪九人却仍然是栩栩如生。皇太子一身大红长服，头戴乌纱翼扇冠，道旗坐着一张冠帽椅，上身前倾，头部微向右倾，手扶在椅背之上，凝望画作。万贞儿端坐于太子右侧后方一张刻花木质圆座墩之上，万贞儿着一袭蓝色绣花丝绸宫女装，圆领中立着雪白的护领，黑色云鬓向上梳起，她身旁一张茶几，上有一尊五彩茶壶及两只斟满茶的小杯，还有一幅刺到一半的彩绣，高脚掐丝铜胎珐琅熏香炉中悄悄地散出安南沉香所发出的自然万物之清香气息。万贞儿双手置于膝上，目光柔和地望着皇太子，犹如望着自己的心头瑰宝。皇太子那静态神情令万贞儿百望不倦。这幅活生生的画卷色彩分明，有虢国夫人游春图散发古代华贵旧而不朽。画中人的衣衫黄中带珠，与黄黑色骏马相互衬托。画前沉浸于古代大作的少年皇太子，长服红得亮丽，头顶纱冠乌黑，侧后方万贞儿是那袭蓝得发翠宫女装的万贞儿，红蓝相交。万贞儿、皇太子神态各异，和谐亲切，虽无目光言语交集，那相互依恋情深意长洋溢于表。画卷表面上静态无声，那画中马背上贵妇就又好似随时在马蹄声中自画中向太子款款而来。万贞儿每天还有一个必行之事，就是带着皇太子分别往乾清宫、万安宫向英宗、周贵妃请安。每次万贞儿照例将太子送到殿门外，自己便在殿门外等候。必见皇上自有原因，必见周贵妃是历来心存恐惧，加之这些年他完全取代了周贵妃母亲之职，自会担忧周贵妃心怀妒忌。太子每次拜见父母的时候，心中便是不免忐忑。皇上照例问一些又读到哪些史籍经典之类，并且吩咐用心向学等等。周贵妃自然涉及几句饮食起居，太子多是唯唯诺诺小心应答，之后便是盼望听到皇上或母亲那一句你先去吧。拜见父母以后，会同等候的万贞儿两个人便一路往仁寿宫孙太后处。进到宫门，太子就像换了一个人，屈指相见，阵风般的现身在祖母面前。太后宫中摆设有许多当年宣宗赏赐的历代瓷器、漆器、铜胎掐丝珐琅器，太子喜欢一边把玩这些物件，一边靠在太后的怀中，对色彩、器形、图案等一一评论， 说的太后眉开眼笑，随后便将物件命人包起送给孙儿带走。万贞儿也好似时光倒流到旧时在太后宫中模样，为祖孙二人递茶倒水，或者趁二人山南海北谈天说地之间，不是顺手打开大柜衣箱整理太后各个季节的服装，便是漫步太后寝宫间，在床头床尾台前以后四处望望，将摆放不妥物件一一就位。皇太子个性也日渐显现，他的生长过程当中从未有机会同男子有过交集，宝玉成人的唯有万贞儿这温柔女子一人，自然而然太子喜静不喜闹，举止斯文不喜见生人，讲话轻声细语，语气和善，太子言语用词习惯声韵语调都同万贞儿极其相似。朱家先祖来自安徽凤阳，朱元璋定都南京，皇族言语中多带一些江南的腔调。自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至今已经数代，言语已同京腔相近。万贞儿虽然进宫已是多年，但山东诸城的乡音始终若隐若现，如此乡音竟然在太子言语中依稀可辨，万贞儿对他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尝滋味，读史有学问。 回宫之后，身为皇储，享受无比尊贵，文华殿前受教，需要与人交流。皇太子也在渐渐适应居高临下待人，出言语带命令。但他同人相处，总觉不自在，单独同万贞儿一起，才觉得身心放松，自在快活。有时万贞儿也想，太子不喜欢同人交往，将来如何承担国家重任？但太子的依恋也使万贞儿的心中又不免窃喜。太子宫中陆续多了些主事的宦官，其中有面色白皙气色坦荡的王伦，他对宫廷政治有相当的认识，任职内府十二间典玺局局丞，并主事太子东宫。张敏，福建同安人，已入宫十几年，时年24岁，近身服侍太子。张敏虽似貌拙，但内心却非常细致，做事勤勉可靠。两个人年少时皆曾被选派在宫中内书堂读过书，因此同外朝一些大臣存有师徒之谊。当年一众授课师傅，如今尚在朝中任职。张敏内向，对内宫服侍甚是用心。王伦则愿意同人交往，喜读典籍，谈吐流利，对外朝事务兴致较大。太子问起天下时事，常是王伦在旁边对答如流。在那般满腹经纶的大学士的教授下，太子对国家治理朝政逐渐有了自己的主见。天顺元年四月末这一天的傍晚，万贞儿陪着太子来仁寿宫拜候，皇太子在书背坐床上挨坐在孙太后的身旁，万贞儿站在坐床边太子侧，一手轻松地放在太子肩上，稍远处秦昌拱手肃立在门口处，孙太后拉着皇太子的手微微侧身，慈爱地望着他说，听说你在文华殿读书很是用心呢。 生怕有负皇祖母期望。 啊，吾劳神过度才是。江南新茶，你品尝一下。 皇太子连忙双手接过，喝了一口，赞叹道： 嗯，好茶，清香无比。 孙太后随口问道： 每日拜见皇上时，有无见过陛下近臣？ 见过，徐有贞、曹吉祥、石亨、王敖、李贤等最为常见。 那么感知如何呀？ 皇太子不由自主地转头向万贞儿看了一眼，孙太后也随着他向万贞儿望去，语气略带严肃地问道： 贞儿也有留心朝廷之事？ 万贞儿在皇太子肩上不为人留意地轻轻地捏了一下，紧接着对孙太后拱手鞠躬道： 奉太后之命，服侍皇太子起居，朝廷大事实非贞儿辈可理解。 没等贞儿说完，太子站起身道： 禀皇祖母，孙儿确有所思。 孙太后将目光又聚在皇太子的脸上，等他说下去。皇太子一手持压手茶杯，一手背于身后，像个成人一般的踱来踱去。 迎圣上回宫，徐有贞、曹吉祥、石亨三人当推首功，圣上感念，皆赐高官厚禄，他等本应尽心报效朝廷，但孙儿未见他等为皇上分忧，却是见他等为各自亲信请官受爵求赏封赐，为扩充个人势力，他们又常常私自在圣上面前相互敌侮，全属争权夺利之举，由此竟使孙儿对他们当初迎驾还宫究竟是否为公心生怀疑。 万贞儿低着头，似乎对太子所言充耳未闻，只是为孙太后及皇太子端茶续水。 于谦之死，圣上本是不忍，徐有贞却执意而行，加之迎藩王之罪，却又查无实据，于谦之功无人不知，于谦之廉何人不晓？杀于谦与数名百姓，谁人能服？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若于谦一命不足惜，天下民心亦不足惜耶？ 说到这里，孙太后招手让皇太子来到他的身旁，他伸手拉起太子的手，长叹一声说： 吾之爱孙长大矣，吾孙所说他们寝宫邀赏无度之事，我也有听皇上宫中太监牛玉说过，皇上也为此有些不胜其烦。最令我难过的是，此次竟是一代老臣凋零，于谦之事令我数日饮食不思。我曾诘问陛下，于谦有功，陛下不用，可命其返乡归老，何至极刑？陛下讷讷竟不能答。 皇太子见孙太后感怀，连忙安慰道： 皇祖母无需过分忧虑，尚有文臣李贤深得父皇信任，孙儿看他生性正直，襟怀韬略，人才不可多得，吏部尚书王敖也是不可多得的忠臣。 到皇太子和万贞儿 同孙太后作别时，孙太后关切地问道： 你还是成于反宫吧？ 谢皇祖母关切，孙儿被囚于那弹丸之地数年，哪里都不得去，今时在这偌大皇宫之中，处处新鲜，只恨不得真儿带我将其走遍呢。 听到这话，孙太后笑了， 啊，随你随你。 在皇太子和万真儿回宫的路上，照例两个人走在前面，秦昌、张敏、王伦等一般中官宫女远远地跟在后面。万真儿关切地问道： 太子，你若感疲惫，务必乘舆行走，不必因我不行便不成余，你知我自小在宫中都是行走惯了的。 我愿如此同你共行，边走还有的话说，比一个人在车舆中闷坐着要好。对了，我正想问呢，平日私下你不时提点我朝廷之事，今日为何在太后面前又假装不懂？ 万真儿认真地答道： 太后眼中，真儿服侍殿下为分内之事，朝廷之事为分外之事。当年太后却有不时在真儿面前议论朝政，那是太后私下抒发个人所见，真儿只有倾听之分。而若真儿在太后面前议论朝政，则是有悖身份，有失大礼。你我私下无所不谈，但你我人前须有分寸。 太子点了点头。万真儿继续说道： 今日殿下在太后处所言有据有理，掷地有声，讲得真是好呢。 未敢忘记真儿所言，我身为太子，将于谦之死是否有利于国置于首位，所言道理以有利国家为依归。 真儿在宫中已历经几朝，在太后身旁耳濡目染，治国安邦大计真儿不懂，但对朝臣人品能力却略小一二。今日殿下所言三人中，徐有贞虽饱读诗书，貌似斯文，却是三人中之首恶。当年土木之变危难之间，就是他力主迁都南京，险些误国，此次夺门又以他最为踊跃，所幸成功。但是殿下有无想过，若不成，皇上之结局将为何？为一己之私，可将皇上性命置于险恶之中，其人品手段可见一斑。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匿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徐有贞等夺门之变的功臣们将会迎来什么样的结局？英宗对这些人又是什么态度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砖瓦所著的《大明万妃传》，本书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燕，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常书天地》。